今次搞到 好啊！休息嗰陣時候，大家就話好高興見到阿蕭生咁樣，蕭生就係聖誕節呢個人民超市廣告咁樣。咁有人話成功游說蕭生就講香港唔會有真普選，林鄭亦都唔會下台咁啊。 因為佢自己 用燈神之名去講， 咁就好高興咁。 咁啊變成一個咧就係、是、暗語。咁 其實可唔可以咁咧？其實即係我哋情商阿蕭生，大家想去講乜？咁我哋用蕭生嘅燈神暗語嚟去作一個籌款，即係話大家如果贊助夠幾多錢，蕭生就會講呢句嘢咁。 得嘅喎，其實啊，冇話唔得嘅喎， 係冇話唔得嘅喎。咁樣，譬如林鄭長命百歲咁樣。 喂，咁可能聽日撲街死喎。 咁啊，有聽眾留言咧都話，即係我哋網上俾人攻擊咁樣呢個星期日嘅遊行。咁好戥我哋唔抵，咁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啫。你睇攻擊我哋嗰啲係咩人，然後睇翻我哋往績做嗰啲咩嘢，咁就唔需要氣憤嘅啦。我覺得你就會知道咧，其實我哋做對咗事，做啱咗事嘅。咁啊，等於係即係如果你俾你嘅對家去稱讚你咧，咁就證明你做錯事。 呢、這個係咪好似以前啊邊個講噶嘛？以前啊係咪史泰林定係邊個講噶嘛？係嘛？啊，唔記得咗邊個啦嚇，即係總之，即係啊，毛澤東講得冇錯嘅，即係敵人講，即係我講嘅嘢咧，你就要反對嚇，咁啊，即係敵人贊成嘅，你就要支，你敵人反對嘅，你要支持；敵人贊成嘅，你就要反對啊嘛。 因為嗰啲唔係出於咩私怨無知嘅，其實嗰啲係一啲政治性嘅攻擊嚟嘅，其實即係大家知道做嘢嘅啫，開工嘅啫，咁所以咧。亦都唔需要太過上心，做嘢對得住自己，對得住良心。 我又覺得咁樣，即係因為其實而家咧，你所謂冇大台啊嘛，冇大台就百花齊放嘅，咁大家都可以用自己嘅方式咧去支持呢場運動嘅、嗯。即係我哋之前個禮拜亦都講過啦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嘅。當然你嘅運動咧，可以大家都可以好愁眉苦臉，可以好哭喪，個個好似阿菜狗咁樣係嘛？ 哭喪啊！ 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。即係咪可以持續得到呢？因為其實你見到事實上，如果我哋唔做，即係唔擺任何創意落去嘅話咧，確實其實好多人已經係非常之壓抑嘅啦。其實係好 depressed 嘅，已經係。咁你係咪可以令到呢個運動有生命力咧？嗱，起碼大家唔好排他先。如果冇大台嘅話咧，就唔應該有一種聲音係排除其他聲音。 即係唯一呢種做法，我嘅做法先啱。其實好奇怪，等於譬如我自己都係都。即係一路都強調就係咩咧？今次運動即係能夠半年嚟啊，都有成仲800,000人上街，呢個係好犀利嘅，我覺得係。真係一個捱半年咁樣嘅情況底下，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大家 各自爬山嘛，每一個人都找到個位置去 contribute 自己， 是沒錯、啊、 有一些人未必是火魔法師，未必願意站在前線執磚掟磚的， 即以前 可能他是樂意於可能只是在後面做一個後勤師的，沒錯，其實可以 的。以前有大台的時代，我們很害怕大佬就說我怎知道我做這些事會不會被人說傻的， 或者是被人說膠、啊、 是的，即你正正就是因為其實你大家都因為有個大台在否定這段否定那樣，然後自稱大佬，然後其實是 很排他性的整件事， 所以我 那你越排他你就越少人咯， 還有那些、啊、即是動一下就上綱上線諸心論那些、啊、其實就是大台心態咯， 跟著就 有他就覺得我先是我講的先就是那個正確的絕對的權威咯、啊、這些才是問題。其實 譬如好像有些聲音就說抗爭不是嘉年華這樣，然後就在這裡說、啊如果睇看在啊嗰啲坐緊監啊，或者其實而家被拋啊，嗰啲手足啊，會係咩心情咧？其實講真啦，寫得呢句説話嗰啲咧，其實都唔係坐緊監啦。 第一，從來都唔會上前線啦，啊、更加唔會參加遊行啦。 啊、即係佢自己又可以 FF 人哋坐監，嗰啲人會點諗？ 嗰啲就鍵盤戰士，佢係其實真正消費意識就係呢啲人。係啦、啊，你聽。就攞咗人哋嘅光環戴落自己個頭嗰度，係、啊、咪？我成日都話要爭取特赦，呢個係必然嘅。爭取特赦的過程一定維持住龐大的民意壓力，是令到新上台的政府都冇辦法面對呢個民意壓力，而最終一定要特赦。林鄭好難嘅啦，一定要林鄭落台之後，係咪？但係個司法訴訟可能係兩年嘅，即係有機會喺林鄭落台之後新上任嘅特首去進行特赦。但係如果你維持唔到個民意壓力，俾啲分化撚搞到你自己互相割席、互相指責嘅話咧，咁你所謂為咗議事呢樣嘢幾時可以 achieve 到啊？口嗌得噶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，即系眼神防守啊，又系阿仙奴后防咁样望住佢就得噶啦， 系啊， 系嘛，望住共产党就会倒台噶啦。 唔系，即系啱啱 chat room 有人话系咪又讲热狗喎？咁嗱，呢个唔使我讲啦，大家之前喺连登嗰度已经睇到个 post 啫，就系 tag 咗咩共青团中央啊，佢哋自己本身喺系咪好似喺微博啊、微信啊嗰啲 group chat 咧喺度话，大家即系要附和下热血公民啊，攻击下民主派出卖青年人啊。啊！即係嗰啲要令到泛民啊，俾暴力反噬啊！嚇，講呢種聲音啊， 係 啊， 咁嘅竊圖咁 啊，係啊，有啊，唔係俾佢咪講咯，即係喂呢、這個話咩啊嘛？熱狗係自己有啊嘛，熱血公民已經喺度幫忙啊，大家要扮一下啊，極端黃絲配合一下佢哋啊！咁啊，帶咩節？佢話呢個係帶咩節奏啊？帶咩節奏？即係其實 帶節奏，即係帶風向啦。 帶風向啦。 咁啊，點解要講咧？就亦都係同另外一單新聞有關嘅，就係呢個方仲賢咧。係 方仲賢。 係啦，浸會學生會嘅主席啊，應該係就即係因為雷射筆事件就俾警方咧拘捕過嘅。 係。 咁啊，方仲賢日前咧就參加呢個大專嘅國際游說團咧，就去台灣。咁咧就希望咧就係台灣咧立呢個難民法，就係、 是、 收容多啲香港嘅義士流亡去台灣咁樣。咁翻嚟之後咧就喺自己嘅 Facebook 咧出咗個 post， 咁、咧就講咧如果即係台灣，因為蔡英文咧就係、是、表示咧就係、是、唔會做嘅，唔、會佢話即係又即係個意思即係暗組個明組啦。其實台灣嘅意思即係咁啊， 確實係噶，你明組嘅你好容易啦，就見光死噶。 明組大把啦，大陸老難民 咪係咯。 排住隊啊！我話俾你聽啦，未輪到議事啊，嗰條隊成扎大陸難民排住隊啊，即係佢放人過嚟俾你啊、所以我就話咧嗱，係即係個建議本身咧，係即係個立場，我覺得方仲賢發呢個 post 咧，係嗰個出發點咧都係好嘅，我覺得 係。 只不過佢措辭表達咧嗱，我覺得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係咁嘅意思。就算佢嘅措辭表達唔啱都好咧，大家提醒佢。咁佢亦都今日咧就係、是、寫咗個立場咧，就係、是、道歉，因為即係。被人將他的言論放大啊！ 佢話唔係話呢個， 唔係話台灣民進黨食人血饅頭，佢即係話用香港人的鮮血嚟去爭取選票，佢有啲句嘢嘅原本係，我覺得咁嗱，就算我覺得係講大或者係不合時宜啫，我覺得都冇話錯定對添啊！政治嘅呢啲措辭咧，主要就係講你個時機對唔對嘅啫。咁當然，如果我係國民黨韓國瑜陣營嘅，我一定會攞住呢個方仲賢嘅鋪碎操作啦。就是話蔡英文其實根本就是咧 虛偽嘅， 虛偽冇心為香港人嘅，佢係志在咩咧？就係攞選票嘅啫咁。咁啊，方仲賢我諗就跌咗落呢個陷阱嗰度。第二，我覺得係有人去挑撥台灣同香港兩邊嘅矛盾衝突。呢啲就係大陸五豪啊等等，包括喺香港嘅 B 隊啊一齊出動啦。咁所以如果真正係大家兄弟嘅話咧，我成日覺得兄弟姊妹嘅意思即係咩咧？就算佢做嘅嘢係錯唔啱，或者你唔贊成都好。我哋都係作出一個善意嘅提醒，話俾佢聽， 如果可以的改正、 嗯、 是吧，盡量幫他 defend 他是什麼呢？喂，我不信方仲賢是會特登去撕裂香港和台灣的抗爭者， 確實是的， 是我絕對不信這件事。你跟得大專遊說團去見林非凡、啊、這些人是不是，是不是你有個信任在這裡，基本怎麼可能一開波埋位，等於民陣岑子傑公布那個的80萬人遊行一樣、嗯，我第一個反應我都話應該唔止啩， 係啊， 係嘛？如果即係我意思，我估惑啲啦，我就話我一定吹到100啦。 係啊， 等於2003年嗰陣時候，我吹咗100，蔡耀昌改正翻50萬。 嗯， 我同記者講係100嘅當年。 嗯， 阿蔡耀昌話唔得，一定要改翻50。咁因為我大家朋友嚟噶嘛， 係， 就算你唔贊成，你唔會將呢樣嘢當佢係殺父仇人咁樣噶嘛。咁、嗯、你咪就話我就會覺得可能阿岑子傑就個人比較老實啲、嗯，覺得唔應該即係。即係用呢種咁樣嘅， 唔係，我覺得又未必話佢唔老實啦。其實佢都未必係數得到嘅，其實，因為其實同過往一樣嘅，其實。 同埋有幾條路唔係淨係出邊軒尼斯道㗎， 軒尼斯道 內街都開埋 嘅。主要就係連呢個洛克道都爆埋出嚟。係 啊，洛克道都爆埋嘅。 我係行到洛克道嘅，行到酒吧街嗰一帶啦。 因為我六點鐘嗰陣時咧，我攞住啲公仔頭咧行翻轉頭啊。啲人道觀咧，我就行翻轉頭，我係見到洛克道好多人嘅，係啊。 同埋今年咧，就其實隔離咧係有公展會啊，即係你維園有公展會啦。 好多人冇入維園嘛。 係啊，入唔到維，你明白知道，其實你嗰度已經係即係草地已經係好快爆炸，你根本上都儲唔到人。咁所以其實好多人都係中途加入。 好好多人喺灣仔。 唔係就係主要就係、 是、灣仔收短嗰壇人多到啊。 你起碼我相信起碼多過一半啊。多過一半已經算保守啦，我諗起碼六七成啦， 係喺兩點零鐘就堆曬喺條街度。 以後 係啊，兩點零鐘就堆曬喺條街度。 係啊， 但係有啲人就當岑子傑係仇人咁樣，殺父仇人咁樣，所以我就話要分清楚。最重要係咩咧？乜點樣演繹兄弟爬山咧？ 嗯， 就係、是、就算我同你睇法唔同都好，係嘛？即係我成日網台都係大家意見好多，好多時候對啲時事睇法好唔同，但係唔會一開波就去到豬心論。 係啊， 第二就係咩咧？就係上綱上線咧。就是人身攻擊，係咪？所以我覺得，就算方仲賢、岑子傑，佢講嘅嘢，喂，當日香港嘅遊行係國際新聞嘅頭條嚟㗎，其實 好多都係啊， 係大部分國際新聞網站嘅頭條嚟㗎，係 啊， 係咪？你話80-100係咪 make difference 咧？係可能係一百，可能講落去咧，就係顯示到個民氣，即係我都話啦，如果我係民陣啦，趙澤民咧，我就會講100嘅。咁但係岑子傑可能有佢嘅考慮咧，佢亦都有出嚟解釋咧，其實係有面對公眾，我覺得。咁千祈就唔好跌咗落嗰啲位嗰度，將一啲小事用放大鏡放大到一個地步，然後就用豬心論去攻擊對方，然後將對方變成係一個嘅即係別有用心咁樣。 呢啲人咧，即係其實又係肯定係平時都係冇乜點樣做嘢，冇乜點樣為呢個運動咧貢獻過啲乜。但係即係佢亦都要證明自己嘅存在咧，咪就係所謂叫監察你啲人咯。因為佢哋有種講法噶嘛，如果我唔監察你，就冇人監察你噶啦。邊個話冇人監察啊？你有東方啊， 文 匯大公嗰啲唔係啊， 日日監察住啦， 咪就係咯。即係佢哋咁樣講嘛，唉，你黃絲太多嗰啲咩啦，太多嗰啲咩網媒啦，你哋自己圍曬爐咁樣樣，邊有人話你啊？ 同埋我想問啊，兩軍對員，大家打仗，你喺聲稱係我哋呢邊陣營，然後你就係走去監察住呢邊作戰嘅人，而唔係揸住支槍上去戰壕嗰度，去準備同對方開拖。咁、我想問下，其實呢啲咪對家嘅人咯？ 係啊。 哇！結果嚟講啊， 咪即係咁講啫嘛。 結果嚟講咪就係咯。 嚇、啊！即係你如果你射波，你竟然射咗自己籠嘅，咁我當重點會當你自己人啫。即刻換落嚟啦。 至於咪阿仙奴隊長，我監察住自己後防嘅。 啊！ 連人哋長區直入我都唔阻止嘅，我就係自己喺度喺後邊喺度篤篤住自己啲友喺邊度 咧。就係咯。 快啲快啲谷上去呢個右閘嗰度，喂！快啲快啲走翻去中場咁啊！然後跟住自己俾人通埋坑渠啊。 係。 所以咪話咯，有陣時方仲賢好，岑子傑好呢啲。如果是兄弟爬山的話，大家記住，我們有一種的所謂我們聲稱自己是民主人士的話，應該有一種這樣的包容的態度。如果是自己陣營的人，是不是不可以一下上綱上線到所有的東西都是死人老母啊，然後跟著呢就是這個的、去到這個、令到運動玩完了、我想問了，戴著頭套去遊行會令到運動玩完？跟著你記不記得有人話過，如果區議會投票泛民成功的話，個運動又會玩完。美國佬又不會簽署呢個民主及人權法案。你記唔記得人咁講？ 係啊， 係嘛？喂，大佬，你用下個腦，你就知道呢啲完全係邏輯，根本邏輯係狗屁不通嘅，已經係係有咗結論先堆砌個理由，係咪？跟住就話哦，泛民會出賣運動，咪啊 六八九講嘅咯。 係啊，六八九講呢啲嘢。 係啊，話泛民出賣理大嗰啲人啊。我想心諗，泛民有何 道理關心啊？ 何常叫人點解幾時六八九變咗勇武派嘅代言人嘅咧？佢唔係話要拉曬佢哋嘅咩？佢俾人出賣咪啱咯？ 啊，啱啊， 係咪先？用六八九嘅立場啊，勇武派俾人出賣係啱嘅，泛民立咗大功喎，應該係。所以我就話你一睇落，而家啲人咧好醒我嘅，已經係即係唔係五年前嗰種嘅手法。 咁梗係啦， 即係五毫咧，就其實佢仲係停留喺未進化嘅階段，我覺得即係未去到一個新嘅 level 啊，其實。咁所以係有一定 困難，所以咯，即係其實你真係分化 L 冇用㗎啦。你包括你講咩黃洋達嗰啲咧，佢今年咧好似，因為粵公民都有人贏區選啫嘛， 有兩個參選㗎好似。 佢話 我都有叫人，如果單對單，都係投熱血，唔好投建制派 嗰啲即係有選嗰幾個人咧，都叫阿黃洋達唔好上嚟站台。 係咩？真事嚟㗎嘛？你唔係唱衰㗎嘛？ 唔係，即係起碼真係冇啊！真係冇啊，冇叫佢上嚟喎。其實係佢 icon 嚟嘅，都冇叫佢去幫手拉票，因為佢嗰個分化嗰、那個，即係嗰個形象太過鮮明啊，真係太過深入民心啦。咁所以其實，喂，你呢啲咁嘅倒米作用咧，咁梗係唔好叫拉票好啦。其實係。 其實今次嘅運動，我覺得咧，捱到今日最大嘅功勞都係咧，大家一早已經打咗呢個防疫針。 係啦。 真係打咗防疫針喺度，咁所以變咗政府亦都束手無策。而家我覺得咧，其實下半場開始嘅，下半場係政治上反攻啊！我覺得嗱，上半場就挨打啦，打到絕望。佢絕望情況底下，大家先至不割席啊嘛。其實係因為已經大家已經無計可施啦。喺政治上解決呢一個嘅警暴嘅問題已經無計可施，所以先至逼出大家放下分歧，然後走埋一齊啊嘛。好啦，而家。到佢政治手段出，你覺得會唔會就係個危機咧？嗱，而家講話四個官員落台啦，聖誕節。 哇！呢個係聖誕禮物嚟嘅，但係唔知㗎，因為咧佢而家嗱，佢叫做四個官員落台啦。佢問題佢請到啲咩人翻嚟？如果路線唔改嘅話咧，你只能夠係請埋啲更加廢嘅庸才啊！因為你自覺係精英嘅人啦，你唔會留喺呢個班子入邊嘅。你明知道即你要即執行一些其實是很不得人心的政治任務，亦都可能會被制裁，會有加變的話，喂，那你哪個人哪個正頭腦正常的人會加入你林鄭這個班子？ 我覺得他會斬了先、啊、斬了先的意思即是什麼呢？ 然後找副手替， 是的，就是說、啊、譬如劉光華就找那個 副局長， 陳乜春啊，我唔記得咗 啦。總之副局長啦，副手啦， 要轉過去嘅。 係啦， 係啦。咁然後就律政司就 acting 啦。如果佢準備請一年假噶嘛，其實係咪由刑事檢控專員 at 住佢個位咯、嗯？我覺得佢唔會 feel 噶啦，因為冇人喺呢個時間入去噶，入侵佢嘅一定係賤人嚟噶。係 啊， 係啊，就係、是、湯渣華嗰啲嚟噶，一定係，所以一定玩完噶，所以佢唔會有人 feel 咯。我覺得張建宗咪揾阿邱騰華 at 佢個位咯。我覺得一全過噶啦，已經。 嗯， 係嘛？咁就剩翻阿李家超，咪由個副手咯，都係差佬出身噶。嗰個副手好似唔知機場警區指揮官定咩嚟嘅，咪、 嗯、 由佢哋去 act 咯。其實冇所謂噶，我覺得而家佢哋根本都管唔到個政府噶。 係管唔到嘅，其實係。 我覺得炒曬嗰啲問責官員都冇所謂。 冇所謂，其實你根本上 嗱，你問我而家根本唔係佢哋決定噶喎。好、啊、簡單，我想問下你，而家陳奕迅演唱會又冇，係年宵又冇，係嘛？所有電視台、電台頒獎禮都取消曬。 係 點解今日喺銅鑼灣維園，但係上個禮拜日公展會開幕可以？ 嗯，係咯。 你有冇諗過？ 其實我都喺度答，喺度諗緊。佢哋喺度搞曬裝修，如果隔離真係幫你裝修，咁你 仲要十二月八號係民陣遊行喎、 啊。係喎、 啊。如果一齊去裝修呢個公展會。差佬搞唔搞得掂？ 你知公展會入邊擺得公展會入邊嗰啲咁嘅牌子？ 深藍絲嚟噶，全部都係。 咪就係咯，一定係噶嘛。 係啊， 你係藍絲集中營嚟。 我個藍絲集中營嚟噶，當日我好擔心我自己唔入維園，就係咁嘅原因嚟噶。 咪係咯，喂，即係所以你話點會竟然做到個古仔出嚟？就係、是、有一班見有冇勇武派，自己又有曲尺又有成，然之後就話諗住咧係攞嚟咧。就是叫做射殺那些遊行群眾，然後嫁禍啲警察，根本上整件案都未查，已經有了個結論，有了個故事出嚟。 即係等於當日呢個叫做乜鬼嘢啊？香港獨立黨事件一樣。 係啊， 而家冇件事，我想問下香港獨立黨喺邊咧？ 係咯， 嗰件記唔記得啊？ 其實判咗嘅好似係 有，但係佢又講到又係咁啊嘛。 係啊， 薑毒、藏毒、蒙毒五毒合一啊嘛。我想問一下，發現槍械就發現槍械。 係啦、啊。 點解你會知道發現槍械之後咁快已經知道係準備嫁禍俾警察嘅？ 係咯、啊，你成個路線圖有曬嘅， 除咗嗰啲警察之外。除了我都是警察之外， 一是你就說所謂有鬼咯，有鬼在裡面咯。 這些就 是我講回那個工展會的問題、嗯、工展會後面就是工種、嗯、工業總會，工種就是深藍陣營，是吧？他們就可以在搞這個維園 的工展會，即使有群眾集會在隔離舉行都沒事，然後年宵市場就不給搞、 嗯、 即是說現在哪一個管緊香港的經濟活動是警察嘛， 是的，即是他們放行你就搞了， 所以那幾個官員炒 Q 了他有什麼所謂、嗯、哪個巴結到警察，警察很簡單，我不是講笑，講真的，所有這些地區活動總會由一個當區的，如果做區議員那些記住及實那些的分區指揮官和幾個部門開會的、啊、有這個城環，有這個民政事務，有消防，有這個警察、 嗯、 然後大家談完之後呢就要他們呢一起 agree 批出一個臨時娛樂牌照，那個臨時娛樂牌照呢是需要有警察的、嗯、即是 consent 的，如果沒有的話就拿不到、 嗯、 我覺得、啊、我自己估計一定是這些主辦的機構是拿不到臨時娛樂牌照、嗯、然後呢跟著呢就不敢出來篤灰，因為他知道他之後都再還要再申請的，所以就不敢講話究竟哪一個部門卡住他們、 嗯、 令到他們拿不到臨時娛樂牌照、 嗯、 喂大佬，人家真金白銀投資的陳奕迅演唱會是、 啊、 大佬你再拿到個檔期又要再排過，你知道紅館的檔期是真的要很早入去排， 但好像容 祖兒， 容祖兒好像沒問題，那時候好像都 容祖兒有開的、哦、 有開的， 那是不是警隊自己決定你撐不撐警隊， 容祖兒呢他 有拍人民 日報 那些撐警那些， 他是這個文匯報之友來的、 oh, That's why 可以，喂那就大件事，如果我是老闆， 他是文匯報大使，你記不記得、啊、他自己拿著麥克風說話， 不知道報慶的嘛，喂那就大件事，如果是這樣、哦、工展會就可以，年宵就不可以，某些藝員就可以，陳奕迅就不可以，那我想問一下，現在即是他搞緊紅色經濟圈喎， 係啊， 喂，唔係我哋搞黃色經濟圈喎、啊。如果我係一個普通嘅娛樂圈嘅投資者， 嗯， 你以為翻大陸合拍片先至有呢個規限？而家變咗香港都係由警察話事，邊一啲公眾娛樂活動得，邊一啲唔得，咁咪撲街㗎咯。 同埋，我覺得你 喂，差佬翻返六十年代啊！我話俾你聽， 仲有啊，你見到而家工展會啦，嗱，因為年宵咧封殺嗰啲係乾貨嚟㗎嘛，濕貨係俾搞㗎嘛。喂，咁 公展會 唔係乾貨，全部都係乾貨嚟嘅喎， 邊度係濕貨嘅啫？公展會， 所以其實完全唔 make sense， 完全唔 make sense， 我覺得根本係。 係咯， 喂，同埋你商台應該出嚟，陳志雲出嚟講清楚啊，點解取消呢個叱咤頒獎禮？係咪攞唔到臨時娛樂牌照？ 係咯， 係嘛？一話係因為願榮光歸香港喺呢個票選裏邊當選，所以全部頒獎禮取消。如果係咁，好恐怖嘅咯喎！呢個另外一個政治清算。是一個政治洗腦的開始嚟嘅咯喎， 係全方位滲透。 係啊，即係話全方位用政治標準去決定邊啲娛樂活動得，邊啲公開嘅娛樂活動唔得喎。而家係 咁，你就唔好賴人哋搞黃色經濟圈，黃色經濟圈純粹都係一個抵抗嚟嘅啫，其實一個被動嘅抵抗嚟嘅啫，其實係。 喂，有嗱，坦白講，而家有好多人喺度施永青啊，嗰啲啊吹淡風啊。好多嗰啲教主， 阿黃楊達又喺度唱衰呢個黃色經濟圈， 佢又話即係呢個就等同於違反民主嘅。精神啊， 係啊， 定唔知乜嘢咁樣喎？啊，點解突然間咁保護嗰啲嘅藍絲經濟嘅咧？其實 係咯。 咁啊，呢個黃色經濟圈好多人潑冷水。我一早已經講我話呢啲人潑冷水嘅原因係咩咧？驚真正執行啊嘛。 嗯。 你我當我用投票數字去估計，190萬人支持呢個黃色嘅候選人。 嗯。 好啦，當中平均根據呢個政府嘅統計，一年每一個人喺飲食嘅開支大約55,000多元。嗯，我當50,000啦，咁你一成，我當你唔係190萬人都係用一年用50,000開支啦，我當當中100萬人咧， 嗯， 係咪減一半喎？差唔多已經係用呢個一年用50,000多元嘅飲食開支，你諗下嗰個經濟消費活動係幾大？ 嗯， 喺呢個嘅黃色經濟圈裏邊， 嗯， 喂，差唔多係500億啦， 係嘛？接近500億。 係啊， 100萬人每年每人每人每年用50,000蚊喺飲食，即係茶餐廳啊，平時買嘢啊等等呢啲食嘢，我講緊。點會唔成功咧？好啦，咁啊有人話蕭永清就話：喂，咁你個食物鏈供應、物流供應唔可以全部冇大陸嘢喎？點解唔得？我想問一下。你而家見到好多餐廳食肆係標榜唔用大陸雞蛋嘅喎、 你唔好以為啦，即係其實喺食肆就一要呢個買豬肉一定要幫襯五豐行，唔一定喎，你巴西豬可能仲平嘅嘛，其實嚇。 肯定係啦，嗱雞翼已經唔一定幫襯大陸啦，雞蛋。喂，大佬，你而家見到超市最受歡迎嘅係泰國蛋，然後先至到未日本蛋，日本蛋貴啲，泰國蛋就平啲，泰國蛋嘅價格其實唔同大陸蛋唔係爭好遠嘅啫喎。咁你仲有其他嗰啲嘅奶類製品啊，嗰啲大家都唔用大陸嘢嘅喎。我想問一下點解？問下黃維基就知啦。其實我覺得，因為佢都供貨俾好多茶餐廳噶嘛。HKTV More。咁如果黃維基願意做嗰個供應鏈？佢入貨，然後供俾佢哋，點解唔 work 啫？ 即係做個鏈頭係嘛？ 係啊，唔係佢揾替代品咯。唔係同埋，我覺得黃絲嘅食肆認證講到明啊 ，China Free 係 唔係 Free China 啊 ？China Free 係唔用大陸嘢啊？ 其實唔出奇啊，亦都唔係唔可行，因為其實大陸咧佢自己本身食供佢嗰糧食， 佢啲豬肉都要入口啦， 都唔可以自給自足，同埋佢 豬肉都要入口啦， 又買大豆啦，又同美國 又買啊，即係俾我哋批中啊，真係好心俾我哋做一次燈神得唔得 咯？ 又要買大豆 係啊， 嗱咁冇辦法嘅，我覺得，因為佢根本上我諗即係而家個經濟好大鑊，但係如果喺經濟大鑊嘅情況底下，黃絲經濟圈係可以撐翻起個經濟嘅， 係。 你想想如果很多的年宵沒有了，其實大家集思廣益可以想想有什麼方法去 boost 個經濟，去幫襯一些小店啊，或者用一個遊行方式去行年宵啊，地區性，即是那些店啊，其實那些店那些店啊，那你大家一起去消費呢，個氣氛都很好的，其實我自己也在想這個方法的，其實因為我們這些公仔頭咧，佢唔係淨係遊行完就完。 其實好似 checkpoint， 我覺得可以好多嘢可以。 因為我而家開始就係咧，去一啲嘅黃店嗰度咧，就俾佢擺個公仔頭喺度，即係吸引嗰啲人去，等佢哋可以影下相啊咁樣。 其實可以好多嘢可以搞，即係如果你黃色公仔圈，你作一個 membership 啊，即係其實你如果你係打卡咁樣打，即係其實 一個 passport 都得。 係啊 ，passport 都得嘅，其實係你，譬如你吸到嗰個印咁，然之後咧第十間就免費，點就係點樣點樣，其實佢哋只可以好多嘢可以。 其實你做一個嘅數據管理軟件，呢個數據管理軟件就係將呢啲黃店串起上嚟，咁你嗰啲印花係通用嘅，即係話你可以唔係話呢間店我要吸咗十個印花先有優惠， 係啦， 總之係 around 呢茶店裏邊，嗰啲印花都係共用嘅，係十個就有啦。咁你諗下，大家嗰、那個即係會因為嗰、那個 嗱，即係起碼咧 優惠嘅消費動力， 呢個亦都平衡到一種聲音，就係話咁你係咪淨係黃我一定要消費先？咁如果你黃咗一差嘅話，咁我係咪都要硬住頭皮消費？但唔係喎，如果你係喺呢啲會員中當中可以有俾你揀嘅話，佢哋黃色經濟圈內部都有競爭啊嘛。 梗係要做得好啦， 係啊，咁咪一定要做得好嘛。 即係我去幫佢拍廣告嗰啲，我都會自己食過試過先㗎啦，我唔會盲頭烏蠅咁中埋去㗎嘛。我點知佢係偽王？原來啲嘢好難食嘅，咁咪俾人鬧死。 譬如好似你話老燒個堅石燒咁樣樣，今個禮拜我都帶啲朋友去試下㗎，其實係 OK 嘅，其實 OK 嘅。不過佢本身就好似以前我就知道佢即係收電話收得唔好，而家好似有啲改善啦，其實係 接收啊。 係啊，因為佢地牢嚟噶嘛，佢喺呢一個咩銀座廣場嗰邊係嚇，咁、就係咁樣咯。其實就咁變咗，其實係好多嘢可以諗嘅，人定勝天就係咁解啦。其實係 我成日都話時代革命嘅意思係咩咧？嗰、那個意思梁天琦都講，其實即係佢自己都即係冇一個説法啊。但我覺得時代革命嘅意思係咩咧？好多時候我哋係能夠將個意念化成行動。以前大家想了很多但是做不到，因為沒有你需要牽涉到其他人發動很多人的時候，所以說為什麼今次我們的 PP 遊行和會是一個這樣的時代革命呢？其實不是說因為整面具等於時代革命，而是說個過程裡面很多人 大家有參與嘛， 參與奮身去支持你，將這個意念變成一個行動，將不可能變成可能， 個 這個才是時代革命， 個過程很重要， 你可以是我們做這個 project 可以是將連龍牆的壁畫化，這個都是一個時代革命來的，我覺得包括我們去籌劃建立一個黃色經濟圈， 呢個都係時代革命，因為只要係咩大家做將個意念化成實踐啊。 係啊， 過去我哋成日嘲笑香港人咩三分鐘熱度，得把口，好快又為咗方便貪方便。 其實成件事好緊要啊，由個腦裡面 FF 就化成去連龍牆嘅二次元， 係啊， 由連龍牆嘅二次元再化為咧後面嘅呢啲咁樣嘅三次元空間嘅嘢。喂， 跟住變成行動啦，跟住 變成行動就係去到四次元，就係未來嚟噶啦。我哋自己一手打造嘅未來，嗰、那個就係時代革命啦。咪就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參與，每個人都覺得即係個運動有我份嘅時間啦。喂，其實嗰個投入度係比以前大好多嘅，其實係。而且點解嗰個不即係你講不割席之餘，仲要不分化好緊要啦？你正正就係不分化咧，大家都有發言權啦，成個運動就一場加數啦。即如果喂永遠有一個人在 ban 呢樣 ban 嗰樣嘅話，喂咁唔使搞啦，咪就係、是、聽你講咯。你咪好似你成日講就係話日本咁樣樣，就係、是、佢激進化 苦行啊變咗係 嘛，淨係 approve 嗰啲啦，哇愁眉苦臉啊嗰啲，即係其實充滿仇恨啊嗰啲咁樣嘅報復行動， 一舉摧毀資本主義體制啊嗰啲咯。 喂，咁你好難搞落去嘅，因為其實嗱政治正確，大家可以一時支持你。但是如果呢樣嘢當成生活嘅一部分嘅時候，係人哋係生存唔到啊！即係覺得係人生咁樣過咧，係好消極啊！其實係， 同埋 冇咗個積極性喺度啊， 同埋越嚟越離地啊！ 係啊， 一個紅色生活圈喺六十年代失敗嘅原因 係啊。 香港曾幾何時？如果你係我哋呢年紀嘅聽眾，你會知道。 嗯， 我成長個年代。個紅色生活圈好犀利嘅，國貨公司何止淨係得裕華同埋呢個華豐國貨。嗰陣時我哋新蒲崗一間叫東方國貨，好多啲地區國貨公司賣大陸嘅土特產啊呢啲咁嘅嘢嘅。佢自成一套，自成一個系統嘅。佢有佢自己嘅零售業，有自己嘅戲院，有自己嘅足球會咧，愉園同東昇咧，霍英東贊助嘅球會咧，有自己嘅報紙咧，啊文匯大公新聞咧，有自己嘅電影咧，長城、鳳凰咧、長鳳新咧。即係呢個傅奇啊、石慧啊嗰班演員咧，有自己明星咧，有自己運動員咧。你諗下紅色經濟圈當時幾大，但係結果好似你咁講，越搞越窄，越搞越窄，排他性越嚟越 強。唔係，我啱啱見到 chat room 有人講黃色金融圈都唔係唔得㗎。其實你網上面眾籌，你利用一下啲眾籌網啦，其實去支援嗰啲叫做係後生仔去創業。其實如果大家有 idea 嘅話，當成一個 proposal 咧，寫上網咧，真係由呢一班即係叫做係青年人做主嘅話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支持嘅。 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嘅創投基金或者係香港人主權基金。 係啦， 呢個香港人主權基金本身咧，其實我有一次我都講過，如果我去主理嘅話，首先就將而家嗰啲短期鋪咧買曬落嚟， 係 買鋪啊走去 嚇， 因為呢個一定做得到嘅其實。然後咧就用一個嘅即係優惠嘅方式，你入 proposal，然後咧你支持嗰啲人，當然你要交租啦，一定 係 係嘛？但係因為你知道而家嗰個市道唔好咧，就係嗰啲鋪嘅租金開始回落。咁另外係咩咧？就係你頭先講啦，創投啦，即係話一啲嘅startup 嘅公司 係 係嘛？個意念各方面係有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嘅， 係啊係啊， 呢樣嘢即係社會創新嘅，唔係純粹係為咗。賺錢 嘅，仲有個好處啊！你谷起咗呢啲行業之後咧，你又可以轉攻呢一個功能組別啊。 其實香港有好多呢啲咧，香港嘅 fund manager 啊，呢啲即係venture capital 嘅高手喺度嘅，我覺得係。 係、梗係啦。 即係香港係金融中心嚟噶嘛，其實係。而家你見到和你 lunch 中環人仲上緊街和你 lunch。呢個黃色經濟圈係包埋金融，我覺得。如果你要做大嘅，唔可以淨係零售嘅，因為零售始終咧，你後邊嗰個 back end 係好緊要的。譬如好簡單啫嘛，如果你做得好，你咪幫佢上市咯，幫佢入有 V 分入去咯，係嘛，即係有呢個 angel 啊，有呢、這個venture capital 入去咯，咁茶餐廳都可以上市㗎，如果你做得好， 得梗係得啦， 係嘛？點解一定係 翠華都係茶餐廳做起？ 咪點解一定係翠華啫？我覺得係嘛，大把選擇係嘛，龍門可以㗎，如果做得好， 係 咁你變咗你成個經濟圈就會形成㗎啦，因為始終香港叻嘅咩啊，係財技啊嘛。即係喺呢個金融圈裏邊，其實咁你如果係有一班咁嘅人出嚟，如果做一個嘅兩樣嘢，我覺得如果係一個香港人主權基金咧，佢可以係類似一個領展嘅一個咁嘅基金咯，我覺得即係買鋪買商場，嗱咁呢個會改變嘅。你話喂個基金咪要好犀利？喂我都話啦，我當190萬黃絲投票，190萬黃絲裏邊，我要100萬人。肯 去認購呢間公司的 share， 你諗下可以幾犀利？當然個定價可以唔係講緊一兩千蚊啦，可能講緊係五萬咁嘅 level。 其實最簡單啦，我諗可以咁樣講，即係其實咧，你而家搞殘咗呢個 Starbucks 之後啦，其實你而家你同 Starbucks， 你真係直接去信 Starbucks， 喂，你不如你同呢、這個， 不如你俾我代理啦， 係啦，買斷佢。代理得得噶，你同佢搶翻代理權， 搶翻代理權，重新話俾人聽，而家終於改過自身啦，每一次遊行可以嚟 Starbucks 攞水、攞咖啡， 有骨牌效應㗎，你 梗係會啦。 除咗呢個，仲有呢一個元氣壽司啦， 同埋好簡單，我想話，等於頭先我講供應鏈嘅問題。如果我有一扎嘅嗱，香港嘅咖啡店啊，我覺得九成九唔係大集團嘅小店都係旺嘅。 係。 因為年青人啊嘛，而家去咖啡店嗰啲 文青啊嘛， 文青同埋年青人，好啦，佢就算藝男藝王都好啦，佢都要扮嘅其實。咁你諗下後邊嘅供應鏈係咩咧？咪咖啡豆咯。Suppose 應該有一個黃色咖啡豆供應商嘅喎。咁你話喂，我唔一定係用即係賺到盡嘅方式嘅喎。係嘛？我 sustainable 已經得嘅咯喎，其實。 其實 呢個咖啡豆供應商可以係一個。大家集資的一個 social innovation 的公司嚟嘅。 如果你大家集資的話，你自己本身有個規模效益，咁你可以 bargain 啊嘛，嗰、那個 點？唔係啊，我意思是話由那些的咖啡小店自己集資組成呢個咖啡豆供應商。我以前在 Tom 負責城邦出版集團嗰陣時候，城邦出版集團點嚟啊？詹宏志，佢係將所有的出版社小型的出版社集埋一起，然後共建一個 back end 的平台。呢個平台負責印刷、倉庫、財務、行政、marketing。但是 editorial 的嘢，你自己哦，商業周刊、貓頭鷹，自己決定翻出咩書。不過我就有個規模經濟喺後邊，就一起攞去印啊嘛。 得噶， 我咪可以同印刷商攞數期。同埋談判嗰個 unit price 咯， 係啊，得㗎，其實呢個 所以城邦當日點解詹宏志創辦出版社叫城邦就係咁嘅意思啊嘛，就係一個一個城邦既有獨立，但係又有合作嘅。呢個咪就係經濟圈咯。如果你話喂嗰間咖啡豆供應商係大家有份嘅，咁唔會做渣嘢啦，係嘛？我咪免除咗中間進口商嗰個價錢啫嘛。咁其實好多呢啲嘅，你前邊由前邊。將佢向後推啊，由個零售嗰度去諗翻後邊嗰個供應啊。問題就係你需要一啲商業嘅專才，我覺得，即係唔可以淨係靠喺零售業前線嘅人。 marketing 同埋廣告咧，已經有專才喺度噶啦。即係問題就係嗰個供應鏈嘅啫。其實供應鏈嗰個可以慢慢供嘅，其實就 因為我覺得揾阿黃維基傾下嘅應該真係 一嚟啦，二嚟 因為佢已經 run 開啦嘛。 二嚟其實網購都可以做到嘅。如果你係即係你係可以將所有黃店即係其實集合埋一齊，大家可以大批買嘅話咧，即係你當咖啡豆咁樣啦，其實係可以好容易 out 到 discount 嘅。其實呢樣嘢，即係你供嗰啲即係細嘅咖啡，即係咖啡豆商咁樣，譬如你話去哥倫比亞咁樣，你睇有好多咖啡店，好即係嗰啲莊園咧，其實好細規模。其實你如果你係 你可以買曬佢個 lock， 其實係可以㗎。 其實可能係講緊十噸貨㗎啫。 係啊，你有個規模，有個基礎喺度嘅，其實你可以 discount price 咁樣買咗佢，可以㗎。 同埋你可以 lock 死佢下一年嗰批㗎。 啊，香港人亦都有啲人喺哥倫比亞、喺南美啊，其實都有唔少人可以幫手做。 可以，全世界幫你 sourcing 咯。 喂，香港人係好國際化㗎，其實好多地方都有我哋自己有㗎，其實 有非洲都有啦。 係啊， 唔係你即係我就。就話你諗得到的地方都有嘅，其實即係你sourcing嘅話好容易喎。 係啊，你呢樣嘢你一講出嚟，大家有個 picture 喺度咧，真係要做啦，亦都有啲人信得過，係你自己集咗資之後，有人睇得住嘅。咁我相信 work 嘅話，我諗係得嘅。其實呢樣嘢， 我覺得要揾國際嘅級數嘅人睇嘅呢啲，即係如果你係香港人嘅主權基金咧，直情係即係攞去國際嗰度。 尤其係而家你即係呢個紅色經濟圈，其實係步步進逼，係嘛？即係你搞到而家係趕盡殺絕咁滯。你其實你上個禮拜你阿交行阿邊個啊？ 阿羅家聰啊，羅咩？ 羅家聰啊，呢係啊呢單嘢其實係 好 緊要㗎，好阿拉明㗎。 就係話中資財金融機構唔請香港人啊嘛。 呢樣嘢其實講真啊，真係多得呢啲咁樣交行呢啲豬隊友。其實啦，你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，你就係因為有呢啲咁嘅例子咧，係更加令到我哋香港人覺得有迫切性啦。如果我哋要保住自己嘅言論自由，我哋要就要保住 自己的產業，保住自己的飯碗，這個言論自由不是只是言論自由那麼簡單，是全套的，其實是跟經濟是。 你如果你信馬克思主義的，這個就是下層建築影響上層建築咯，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角色來 的。如果你的經濟基礎已經失控，等於現在傳媒為什麼全面淪陷，因為你那些 ownership 已經落咗去大陸資本手上了嘛。你看海航怎樣吸乾這個港航，喂大佬，根本上港航我都說現在這個空運牌照局嘛，即是你看到香港是失守的 了， 空運牌照局竟然任由這個大陸的海航，海航就是一間負債累累的公司，然後他買飛機就很貴的，他就用個殼叫做港航，香港航空，他買了之後就租回給他，用這樣的方式來去套現，結果他自己的錢就周轉不靈，現在結果就累到這個港航都要撲街了， 人工又出不到， 而空運牌照局竟然是視若無睹，他一早知道的，你知不知道是視若無睹，為什麼？因為這間背後的公司就是海航，我想問大家 ICAC 由97年到現在有沒有打過中資大鱷？有沒有？一個都沒有，是嗎？當年查這個的中信這個做對沖，是嗎？有什麼結果？什麼都沒 有。你想想，其實亞視即是這個港航亞視化嘛，等於是喂，你搞到你是真的出不到糧啊，又要拖糧， 因為他每一個入股的公司都將他抽空嘛， 是啊， 亞視就是這樣玩完的，啊，哦，封小平進去抽曬啲嘢，攞住亞視個袋在大陸揾食，跟住抽乾曬劈，跟住下一個接手，個個都是這樣嘛，所以最終就玩完咯，你而家香港都面對咁，我話俾你聽 ，TVB 嘅命運就係港航嘅命運嚟噶， 亦都係亞視嘅命運。 係啊，已經寫在牆上噶啦，話俾你聽。好啦，咁你香港人係咪淨係睇住憑吊呢啲香港品牌一個一個死亡衰落咧？我覺得如果時代革命嘅意思就係話大家動念、動心、動手。你而家動咗念頭咧，就要動心同埋動手啦。動心就係咧，你要有個熱情去做，同埋用腦去做，然後跟住動手啊嘛。動手就將佢實現起上嚟。坦白講，如果香港人當年南韓最黑暗的時候，在這個江州事件之後，南韓人是自己集資去做這個朝鮮民族報，整自己的報紙的，其實，是吧？那你香港人行不行？喂，肥佬禮一條友，他自己都年紀不小了，由1989年到現在30年了，已經是，是吧？那下一代那怎麼辦呢？誰人再可以撐下去呢？你要想的那些問題十年之內就會發生的了，其實是。是吧？那你想想，如果 TVB 最終亞視化，那怎麼辦呢？那即是說我們怎麼可能去 sustain 我們一個自己的新聞台呢？這個都是一個方法來的，你不需要發牌的，是吧？現在用 mobile media 已經看到了嘛。所以我說你很多時候人什麼未做潑冷水那些呢，基本是浪費，他最好叫你什麼都不要做，雙眼望著，用眼神防守，就共產黨會倒台，就這些就是大家看清楚了。其實我們先休息一陣，回來講一下最後一個話題，就是講這個全球制裁這個香港。 好， 今次搞到會的特色是怎樣呢？是自由選擇很大的，它其實就先是有這個沙律，然後就有大盤，然後呢就有小食啦，然後呢就有飯麵類啦，然後呢就仲送埋呢個甜品同埋飲品添，好似張點心紙咁俾大家揀噶啦。介紹啲重點嘢俾大家啦。咁首先呢，這個就是韓式醬汁拌粉絲，就係香草燒羊髀拼辣肉腸，蜜汁丁香焗德國火腿，墨西哥醬燒圓條豬仔骨，黑椒豬手，韓式泡菜就搭餃子，這個就叫食雞拼盤，是的，是在小食部分的，這個是泰式肉鬆炒飯，還有海膽炒飯，是的。我先講價錢給你聽先，去到15個人就可以夠15個人吃。 一款沙律，兩款大盤，兩款小食，一款飯麵，還送埋甜品同飲品，都係收1380蚊咋。聖誕新年大優惠，如果你揀喺11月20號至1月2號